history 嗰啲，佢有啲即係例如我哋之前講過好多想阿獅子講過好多想講嘅主題啊，或者好多嘢。咁啊，因為佢上個禮拜又嗰啲閪國際賽咧，你有冇睇啊？ 睇啲啦， 睇啲又冇啊，夏沙特有冇睇啊？ 少少啦， 睇一啲又唔睇啲咁啦。 系啊， 因為其實我自己就唔係咁中意睇國際賽，因為國際賽我都幾悶嘅，即係世界盃嗰啲咧，你可能去到八強啊或者嗰啲，我就會睇下咯。 唔係分組賽都會睇嘅。 我盡量咯，即係我唔會好認真咁睇咯。我成日覺得好撚流嘅，即係佢哋踢嗰啲國際賽，即係喂嗱，即係我雖然我好撚憎英格蘭，但係咧我覺得英格蘭係其中一隊咧踢得最撚認真嘅，即係但係佢閪啦一波，即係佢踢得認真，但係嗰啲波閪啊嘛。即係你要講認真落力咧，英格蘭係其中一隊，我覺得好撚積極嘅踢得，即係冇乜流灘嘅。 因為冇一隊自稱強隊或者被稱為強隊嘅球隊係咁撚容易甩碌啊嘛，大佬，隊隊都好撚容易就已經攞個首名噶嘛，邊有隊好似佢咁啫，打得咁撚辛苦？ 即係唔知啊，唔知佢係甩碌定咩？但係即係佢入撚到去，即係一來香港啲柒好多柒嘅球迷咧，又好撚期望噶嘛，即係話。屌冇英格蘭點睇啊！世界盃或者歐洲國家杯冇英格蘭點睇黐緊線，咁閪波啊入唔到噶啦！咁你同英格蘭冇關係噶嘛？咁佢本身啲波係閪，咁你唔撚可以爭鳩佢噶嘛？即係佢本身係閪，咁你咪佢又閪，佢出局佢正常嘅喎。即係你唔可以因為英格蘭三個字或者所謂佢哋最緊要講嘅情義結三個字，咁就即係不撚停地追捧佢或者。咁你就算追捧佢哋都要清醒啲㗎，即係你追捧佢哋都明知佢本身係閪嘅，咁我冇辦法，乜字入到就入啦，贏到就贏啦。咁你有啲波對撚住巴西，你都話同人哋有一踢嘅，咁你冇得講喎。即係你好似之前我好耐之前講過細哨嗰屆，屌人哋一個罰球射落角落度，你就真係冇符啦。即係嗰啲咁嘅你睇到嗰個技術嘅高低嘅，同埋佢對阿根廷嗰啲睇到個技術高低，咁你明顯係比較弱少少嘅。 即係我作為喺英國就住過嘅，咁、啊、我講下啦。 英國土生土長 咁 嘛？ 話你咁樣白咁樣嘅其實如果譬如話你睇翻咧英國嘅傳媒啊、各大報攤啊嗰啲咧，凡親英格蘭出外比賽咧，佢哋就會塑造一樣嘢，就係話佢哋自己係強隊，係超級強隊，跟住又話呢個幾勁，嗰、那個幾勁。 我唔認同，淨係英格蘭啊，香港都係㗎，你繼續。 話自己好勁咁樣啦，係猛咁喺度 幾多年嚟以嚟最強。 係啦，即係又話自己 年年都 係啦，又話自己嗰啲球員咧嚟自邊一隊啊？有啲咩有即係咧有啲咩板斧啊咁樣列曬出嚟嘅，嗰啲報紙都通常都係咁樣嘅， 一加一可能變成五咁樣啊。 咁樣咧就搞到佢哋個即係球迷咧就以為自己好勁， 高興 係好勁，所以咧就成日都會有一個謬誤出嚟嘅，我就係超級強隊。 咁有少少似中國喎咁樣，即係中國隊都係咁噶嘛。 係啊， 記唔記得有一次中國隊入食決賽嗰入決賽周嗰屆啊？佢因為少撚咗日韓咧，個冚家產入咗去踢決賽周。我好記得嗰個記者訪問佢。啊！你哋即係對於入十六強有啲乜嘢嘅即係想法啊，或者 決賽周， 你點樣諗咧？即係個小組如果出到線，你嘅個目標即係入到十六強嘅話，你希望去即係對邊一隊或者勝，即係有啲咩嘢嘅目標或者勝？啊！點解你講嚟講去都係話我哋只係入十六強嘅？你唔會問下我哋會唔會入八強同埋四強會有啲咩嘅目標啊？成啊，屌老尾啊！真係，你呢啲咪真 係呢啲咪哲學問題？ 係真係啲 咁啊！咁樣咧，講翻啦。咁佢塑造咗 係 啦，佢即係塑造咗喺啲年青人嘅心目中咧，就塑造咗哦，原來佢哋嗰隊波係好勁嘅，但係一出到去同人哋踢嗰陣時候咧，一衰咗嗰陣時候咧，就口珠不伐㗎啦。就猛咁話啊呢、這個唔得，嗰、那個唔得，呢、這個唔得，嗰、那個唔得咁樣嘅，即係咧又搞到嗰啲即係嗰啲年青人咧就喺度嘈啦，咪喺度搞事咯，即係成日會即係傳媒、那個 落差太大， 係啦個落差太大啦，即係個反比冇辦法可以接受得到，佢又話哇碧咸嗰啲咁嘅嗰啲咩自由球嗰啲 free kick。哇！又可以咁樣彎，又可以咁樣彎咁樣，好得意嘅。 又好似碌鳩咁轉。 係啊，佢用埋嗰啲圖表咧畫埋出嚟咧，佢可以點射點樣點樣射，係佢真係可以點射。但係個問題係佢射唔到啊嘛，之後就即係你畫梗係容易啦，但係個實際情況就唔同啊嘛。即係你對巴西好似頭先講啊，對巴西咁樣，喂有陣時候你話對住啲弱女嘅。喂，你可以咁射，可以咁射，梗係啦。但係當你對住真真正正嘅強隊嗰陣時候，你咪打曬飛機咯，就咁簡單啫嘛。 个问题。 咁啊大捻镬啦！唉，啱啱踢完嗰场世界杯外围赛，第二日啲报纸咧就炸捻到，吹捻到咧。 巴西，巴西， 吹到佢哋系唔系好似唔系巴西同佢系话佢哋有个巴西球员，嗰个就系肥童啦。哇！屌那声又话佢勇武啊！够捻晒攞命搏啊！因为个头咧，嗰一刻佢入波嗰下系冇咗箍啊， 冇咗箍，佢甩咗定系咩啊？ 唔知系甩咗，总之佢入咗波之后咧，第一时间唔系庆祝，系真系搵翻个箍。屌你，即系哇！所以头先夏晒讲嗰样嘢好捻严重啊，真系噶！你大家要知道咧，阿肥同对上两年踢世界杯咧，系一个波未捻入过嘅。 佢都碌柒咁啊嘛？ 系未捻入过波噶，喺踢到入 final 嘅决赛周嘅时候。 咁 开斋啦！佢喺决赛周外围赛有波入嘅。佢而家好撚威嘅，踢外圍賽佢係踢六場入七球㗎，好撚， 係啊， 好撚堅㗎。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佢吹捧阿朗尼咧，阿肥童係我哋英格蘭隊裏面嘅巴西球員，巴西人嚟嘅，好撚好波， 好撚好波。 哦，點？ 你再數下喎，英格蘭裏面有幾多隻萬狗啊？即係呢個都係上次你好似唔知哭波我桑，我每次都要講呢個節目，我都係要咁樣。即係哭波我桑同埋呢個星期五嗰個足球頻道咧，你好似有講過數過去有幾個萬狗嘅球員啊嘛，阿傑斯。 阿傑斯數唔關 事，傑斯個撚有數嘅嗰下， 佢數嗰啲 係啊，即係有一好撚多萬九，即係我嗱，我有一集係之前有一集係講世界盃，即係世界盃同埋呢個英格蘭，即係英格蘭隊同萬九，即係嗰個關係啊，點解會引致到即係萬九會咁撚把炮咧？即係其實呢一個都係同嗰個同我哋當時去講嗰個節目裏面講嘅係有關係嘅喎。你而家睇下都係一大扎萬九，唔撚知點解嘅喎。佢係即係佢嗰啲人最多嘅喎。你去數下阿卡域希啦，阿史高斯，唔係史高斯死咗，跟住仲有阿 韋比克啦， 聰明仔啊， 韋比克啦， 黃鳩仔啦，跟住阿韋比克啦，艾樹利插水啦，跟住有阿科肥童啦。喂，都其實真係好撚多，仲有 史摩靈中斯嗰啲 大嚿肉係啦，即係你睇到佢，哇！嗰啲人係當到即係李奧費特人個撚樣係變撚咗喪屍，如果唔係佢都有份打噶。 楊格今次好似冇份，楊格今次好似冇。 佢遲啲插插下，佢又翻去㗎啦。即係你睇下係費特人個撚樣變撚咗 Walking Dead 咧，佢而家又夾啦夾啦咁喺後邊，即係好似佢 Walking Dead 佢個速度係同 Walking Dead 嗰啲一樣噶嘛，喺度拖住腳喺度夾啦夾啦咁樣咧抹人，即係佢係嗰啲。佢係真係多人踢英格蘭喎，佢都真係 多㗎。 佢唔撚知點解咁撚多，即係好啦閪波啊佢嗰啲。但係食撚住佢個名咧，就阿學神嗰啲柒碌咧，就係咁揀佢啲人嘅喎。佢唔撚知點解嘅喎。咁但係你啊，譬如落謝一達嗰啲啊，謝一達都唔撚中意佢啲人嘅，你整咁撚多咁，其實點會踢得好咧？即係呢個又係一個好撚奇怪嘅。你一落謝一達講撚明唔撚中意萬九嗰啲人㗎，話撚明啊！同所有球隊交換波衫，我永遠都唔會同萬九交換波衫嘅，講撚到明嘅，即係呢個係佢心裏面嘅一個情義結嚟嘅。即係你好撚奇怪，點解英格蘭係要咁撚多萬九嘅咧？即係頂撚住個咩？即係呢個亦都相對帶動咗你。即係你睇住佢而家決賽周啦。 我更正少少啦，其實嗰個唔係情義結嚟嘅，嗰種叫骨氣。 嗯， 嗰種叫即係 狗有骨氣嘅咧。 唔係啊，我話唉，我话呢、這个，我话呢个谢拉特啊，唔交换衫啊，系一种骨气嚟噶嘛。 啊，梗啦。 利物浦同曼联交换波衫、啊，你话 历史上唔知有冇咧？我又唔知道。 我谂都会有嘅，不过我真系数唔到系边个咯。 好啦，难数喎。 系啊，即系我觉得系一种骨气嚟咯。我系唔同你交换波衫，你吹咩咁？ 即系所以你话， 即系我又同你友好 嘅。系啦，佢又入决赛周啊嚟紧喺巴西。咁你又即係又係佢嗰班萬九啦，咁到時又啊，你即係贏兩場又要冇用一番用啊！你等萬九幾撚勁，如果唔係 前中後我都有， 前中後都有我哋頂撚住。 切，講真一樣嘢，咁出曬佢哋成隊曼聯咪得咯？ 唔撚得，咁又 邊有咁撚多英格蘭球員啊？ 有嘅，青訓嗰啲加埋落去咪得。 咁啊係，佢咁撚多青訓。 咪咯， 嗱一講青訓，我哋又有新嘢啊呢期。 咪咯， 今日睇到一個哇，就係你除咗。肥科學肥童係巴西球員，嗱又簽巴西新星，即係唔撚係講笑。 即係佢講接近啫，都唔係真。 簽撚緊，你唔踢，你唔踢萬九，你話去邊度踢？ 唔係啊，我 世界最偉大球隊，你 佢咯，即係我會用即係呢個尤柏連納嘅即係個廣告咁樣啫，臨死個廣告咁樣咧，就呼籲佢咯，即係唔好加入曼聯。即 係 佢即係點樣啊？千祈唔好加入曼聯，即係。加入咗曼聯，你就會知道，你就會將個進化論推到後面㗎啦，即係變返做由四隻腳拍打啦， 由兩隻腳變返四隻腳。 係啊，即係你會違反呢、這個即係 進化論噶嘛，進化論係越嚟越聰明噶嘛，點會越嚟越退化？ 即係呢啲係唔啱嘅，因為咧我唔撚認同啊，因為我覺得呢啲咁嘅咩十七歲咩巴西新星咧，班奴高美斯嗱，大家真係放撚長雙眼，又一新星，一唔係講少，就係、是、我相信一定簽緊啊，因為就算你唔撚簽，我相信佢都會嚟敲門嘅自己，即係你唔撚簽鳩佢，自己會嚟自己買機票。 誒、欸，錯。我咧就同你相反，我覺得咧佢未必簽到， 係嘛？ 係，我覺得未必簽到。 點解咧？ 喂，大佬，曼聯出幾多錢啊？喂，而家有皇馬，又有聖保羅嗰啲，或者烏迪尼斯嗰啲，喂，大佬嗰啲分分鐘有錢過曼聯啦、啊。 佢唔係一定有錢過曼聯、啊。 但係問題係個 皇馬直球引證， 個球員自己意願想過去嘛，所以其實佢真係好戇鳩。 我調翻轉頭問你啦，曼聯個名響啲定皇馬個名響啲？ 曼聯。 吓、啊，哇，系，点解响啲啊？你讲啊， 究竟多球迷啊咩？ 唔系正方定反方先？ 俾人多球迷啊，而家系咪先？佢啲球迷多啲啊，皇马球迷多啲啊？ 喂，个问题系，我觉得皇马多啲咯。即系你企喺一个，即系你睇下你企喺边一个地方嚟到睇咯。即系我就觉得，如果系讲个名响啲咧，皇家马德里咧个名就最响啦。喂，大佬佢签亲都系 superstar，、哦、你睇下巴尔啊。你睇下 C 朗啊嗰啲，喂，個個都係升級喎、啊。曼聯嗰啲咩嚟㗎？ 黐線㗎，佢過曼聯而家啱啊！你 不過咧過曼聯咧肯定有位踢咯， 有位買水啊！而家等人買水啊，得鄉村真師一個買邊度夠啊？ 但問題我就係覺得咧，即係冇理邊度大啲，皇馬好曼聯好啊？問題係喂。屌你乜你咁唔係咁撚天真無邪，俾啲經理人賣鳩佢就豬仔係嘛？你自己大家頭數翻，有邊撚個美洲球員喺曼聯係可以成功嘅？極其量小豆當唔當啊？軒斯當唔當啊？ 小豆而家 冇啦，其他你再數落去，冚撚扮都死嘅大佬。 拉菲爾咯， 拉菲爾都俾人屌老母屌撚咗幾年之後先覺得咁樣。 乜啫？如果佢樂於俾人哋少嘅話。咁佢覺得 enjoy 嘅喎、哦， 即係呢 啲位，佢個啰柚係咪行咯？ 即係呢個高美斯係中意玩 SM 嘅。 即係如果佢真係樂於呢一樣嘢嘅話，唔介意㗎，啱唔啱先？ 不過歷年嚟你話 come on baby 咁樣， 南美球員係冇啖好食嘅，尤其是喺曼九啊， 特別係啦， 唔、這個、知點解嘅喎，真係又 係。黎閪喎，佢哋唔識用 嘅 喎。 佢係唔識用喎，因為其實你睇下可能南美嘅即係球員都係偏向上腳。或者偏向即係一啲扭波啊，或者係都係中意有啲個人主義比較強啲，即 係 嗰個你要求佢嗰個單一性咧，我成日都講要求即係曼九嘅球員好撚單一㗎嘛，即係你要求佢馬費城嘅年代要求佢嗰個單一性，佢未必可以即係做得到。咁好多時就係、是、即係去到啲關鍵時刻，你冇理啦，求其懟入去鳩踢入去就亂嚟試撚彈，懟入個前鋒嗰度，睇下邊個唔好彩就撞撚入啦。即係佢哋未必噶嘛，好多時可能扣多兩腳啊，或者係即係有啲個人主義之類啊咁樣，就可能影響住成個即係佢，所以佢一路羅致一啲南美嘅球員嗰個即係相對佢唔識用之餘。南美球員去到都多數都係唔成功，都係落荒而逃喎，唔知點解多數都 買緊曬嘢嘅，通常都。 哦，咁啊，希望佢都係呢、這個都係嚇，睇下佢想做人做狗咁。如果去到做狗，我估佢都係賴嘢。 肥妹仔嗰啲作為佢同鄉，就應該 advice 佢咪撚去啦。睇下佢嗱，佢原本係個 好波 進攻中場，俾人改到而家係咩啊？ 我唔知道。 清道夫咁撚樣掃街嘅啫，中場嗰度，但係掃街唔撚掃街，俾人屌老母屌撚到，唉，咪撚去啦。 佢實在係肥咗少少嘅。佢真系肥咗少少， 唔系啊！最惨系 佢肥紧过阿九姑娘啊，豆 出场啫，佢有得出场都仲好啲啊！最怕佢冇得出场。 佢真系好捻嗨波啊！你都有睇过佢踢波噶啦，真系乱晒龙嗰个嘢。 唔系啊！你谂下，好简单啊！就攞最近佢嗨嗰场西部落嗰场啊，成场波我就听到啲人系咁屌鸠，或者之后都系咁屌鸠肥妹仔。但有冇人屌捻过嗰、那个跟住嗰场入两球嗰个啊？输嗰两球都同佢有关嘅，冇人屌鸠佢啊！我屌你老母！佢哋真系盲嘅只眼，屌你佢哋间歇性系有，屌你老母眼盲噶，啲盲狗系咁，或者甚至乎佢哋根本系种族歧视，佢根本就唔中啦，唔中意啲美洲兵噶嘛，屌喇嘛真系， 即系啲中式嗰啲系嘛， 根本就系、 是，真系奇卵怪啫，佢哋又选择性屌人噶，好扑街噶，咁跟住咧嗱，即系又拣到另外一个，又我觉得几得意嘅，呢、這个又。韦斯咸嘅，即系买一个韦斯咸嘅，就有个即系跟住两单都关佢事，好捻搞笑。就系呢个摩利神系之前即系都有啲躲嘅，喺曼九嘅青训嗰度有啲躲嘅。咁但系咧，即系由于即系佢哋话啦吓，佢生活不过我相信呢啲都系扭扭教教噶啦，即系同阿沙啊嗰啲差唔多啊，都系。 都係唔知搞啲乜㗎啦，都係可能屌個屎忽嗰陣都係。咁啊搞嚟搞去咁樣，跟住咧都係唔肯高興嗰只啦，就但係就話佢好嬲波嘅。咁佢過到韋斯咸咧，即係我就未撚正式睇過啊，咁就話 OK 嘅，即係話。 我你可以睇翻上一場到熱刺，佢有波入嘅。 OK， 係啦，有波入嘅。 上一場唔撚打，上一場睇你嗰隊啊。 哦， 係啊，咁你梗係要支持呢一隊啦。咁就話佢即係都 OK 嘅踢落，咁咧原來咧就得意啦，咁咧佢就係、是、以65万磅咁啊，即係買咗俾韋斯咸嘅。咁但係咧，阿輝蛇呢啲好嘢，再加埋阿即係係咪阿大聲啊？我冇記錯。 大大聲 啊！大聲，即係呢咪老友記咯。 梗係啦， 65万賣俾佢都即 都近 啦，係啦，即係是但啦，咁啊整士鳩蛋啦賣過嚟，咁啊照踢啦。啊！原來佢有個咁嘅條款㗎喎，啊有啲咁撚得意嘅條款㗎喎，即係只要佢即係有個出場，佢每一次出場咧，阿韋斯咸咧就要即係俾翻曼聯2.5万磅嘅。 哇！ 即係每場啊，每場啊，總之佢一出場就要俾錢。咁啊，即係發達啦，開撚咗户口，佢係咁入錢入我度。咁佢嗰個標題咧就係、是、天才讓曼聯躺著賺錢，我真係好撚欣賞。咁嘅條款都俾佢諗到喎，即係佢就係鳩瞓喺度咧。咁總之佢一出場就俾錢，你一出場就俾錢。即係淨係八達通咁樣，一入場就嘟，一入場 就嘟。即係我就建議韋斯咸咯，最好就係、是、將佢如果係見到個靚價賣走佢咯，係啊，賣走佢會好啲嘅。 但我唔知佢賣走會唔會要填翻條數俾賣走。 即係佢嗱呢度就冇寫啦。 哦，咁啊冇寫。 呢度冇寫啦。如果甚至乎絕啲嘅。解雇咗佢，補水解雇咗佢，跟住再簽翻另外一張 約。哦，我諗咁啊唔得。 喂，試下。 咦、 你有張良計，我有過場梯嘅啫。 咁啊就話，即係要去到最後咧，原來係哇，差唔多去到 final 要去到達到300万磅先至停止啊！即係呢個條款底下。 哇！屌你咁東華籌款喎，真 係即係籌款咁啊！ 即係曼聯真係好撚唔撚掂喎。 即係哇，300万去到最後，如果哇你真係～踢落咁佢真係麻麻地，你知佢都要即係人你都係要出㗎喇。 真係正啊！想當日呢我對波俾人係咁揶揄啊，雲家閪撚到呢屌你到咩啲 contract 算死草，嘩呢下呢單新聞真係可以話曼聯原來更撚勁。 更撚勁。 勁撚到緊係東華籌款咁撚樣啊。 其實當年斯朗嗰張嘢都好勁啦，啱啱先。喂佢買返嚟幾多錢，買出去俾皇馬幾多錢啫，啱啱先。喂個個人都算㗎啦，如果你笑人哋笑雲家算死草嘅時候，你又睇下你哋自己曼聯係咪咩算死草囉。喂如果在商言商嚟講，佢係做得啱㗎，啱啱先，但係你笑人就唔啱囉，就係、是、咁簡單。 嗱咁呢個之後呢，即係講撚完呢條撚樣 2.5万磅呢，即係睇下呢條友下我又真係放長出眼睇下佢對曼九睇下有冇表現。嗱佢呢就應該即係有仇報仇嘅，我覺得 有機會啊，不過可惜嗰、那個講下一單啦，佢呢條友如果真係對翻曼聯呢，可惜係阿沙夏可能真係冇得踢㗎，因為呢佢哋啱啱踢嗰場波世界杯係個 U21, 佢同阿沙夏兩個呢話就玩隻抽 正 狗咬狗骨， 即係我強烈譴責英格蘭先啦。首先一樣嘢，即係一場足球嘅賽事，你點會擺鬥狗入去呢？即係個問題係呢一樣嘢嘛。 狗咬狗喎， 即係我唔理啦。總之一樣嘢嘅足球嘅賽事就唔好，即係有鬥狗，鬥狗犯法㗎。即係你咁樣嘅話，你話成場賽事。嗰啲球迷，英格蘭球迷情何以堪呢，係咪先？大佬你而家真係揚威海外啦，係咪先？ 咪佢哋係有狗咬狗嘅即係慣性。 即係我唔理啦，總之鬥狗係犯法㗎。就係咁簡單咋嘛。 即係例如科 即係足球嘅賽事，就係、是、足球嘅賽事。你唔好突然間你唔好突然間叮一聲，喔、哦、突然間靜一靜啊鬥狗啦咁樣。即係你唔可以咁樣㗎嘛。你話個裁判做咗鬥狗嘅裁判好啊，定係足球嘅裁判好呢，係咪先個身份好混淆啊，你明白啊？同埋鬥狗係犯法，我再重申一次，唔好做呢啲嘢 ,ok? 就係咁簡單。 即係佢哋除咗喺場內啊、場外都有啲咁嘅嘢喎，即係啊你睇科肥同個頭你就知啦，即係點解會搞成咁呢、啊、即係佢哋係有呢鋪人㗎喎，真係佢唔係話一單㗎喎，佢 keep 撚住鍾意即係慢狗即係中意咬撚翻萬九喎、 啊！阿肥同今年傷幾劑都對問係隊裏邊自己俾人搞噶嘛？ 咁所以佢真係好撚鍾意自己搞自己喎。 或者肥童鍾意 SM 做受嗰個呢， 係咪 咁樣大力得滯， 即係想叫老雞之外 但 係鍾意打㗎。 大力得滯咁樣咪傷到囉，啱先。佢冇諗過一傷原來咁大鑊㗎嘛，係咪先。 玩得綁多咗個玩多咗蠟燭。 喔、哦、咁係咪蠟燭就唔知喎，可能皮鞭呢。 即係你話呢條魔力神睇嚟都有啲火㗎啦，即係佢入波咁你唔撚即係再嚟整個十二碼你唔撚俾佢入呢，咁佢就即係、啊、老羞成怒，咁就可能因為呢、這個即係據報就因為呢個原因，就話佢如果跟住佢本身入咗兩球俾馬十二碼去射佢就冇字㗎啦。咁佢就話即係因為呢個因素就唔撚知做乜鳩嘢同阿沙夏，你知沙夏個撚已經黐咗㗎啦嘛，我哋轉頭講佢又即係癲撚咗㗎啦嘛已經。咁即係可能兩個就吓鳩屌下之後，哇仲要俾人放撚大咗，整個放大鏡咁樣，就原來兩個又叉頸又成，即係又叉溫咗又成咁樣。咁啊呢條撚樣都係睇嚟都係麻煩㗎啦，同阿沙夏一樣，有嘢搞下。咁跟住呢講開沙夏呢，我哋上個禮拜其實上個禮拜前一個禮拜都有提過呢一個超級、巨星幫我揾落㗎啦，就嚟睇嚟。佢呢就啊莫耶斯好嘢，莫耶斯識貨真係。我哋話佢上個禮拜就講過話佢即唔能知係搞佢女個，即係同佢女兩個玩波啊！上個禮拜咁啊，話即係我哋估計佢都係如無意外都玩咗波啊，好明顯係玩緊咗波啊！如果唔係就唔會冇場出嘅。咁因為你睇下佢去到U21嗰啲，佢都 keep 住有踢噶，佢冇問題喎。其實基本上即係唔係話好波啊，即係佢落場踢係冇問題，係踢得嘅。咁但係而家冇得踢。咁上個禮拜已經係莫耶斯唔撚肯定，即係據報就話即係佢十二月可以，即係一月可以走得㗎，喺嗰個轉會期間就可以，一係借走，一係就賣走。咁今個禮拜就已經即係講緊，就莫耶斯就話直情係冇場冇話佢冇場出過啦，亦都親口講話佢冇機會㗎，即係咁樣即係講到係冇機會。佢話呢條嘅競爭，即係曼九裏面嘅競爭就好撚激烈嘅，沙夏應該就冇機會。其實呢個已經係即係。佢都基本上係可以睇下去水晶宮啊，定係睇下去邊度。如果唔係，佢係真係同阿鄉村真司一齊鼓草得啦喺側邊。唔係買唔係買 Gateway 就鼓草啊！睇嚟冇玩緊完㗎啦，都係喺萬九你預緊著啊！睇下佢其實可以坐低，就睇下佢條命長啲，定阿莫耶斯條命長啲，邊個鬥長啊？因為莫耶斯嗰個走勢咧，我估咧一兩年睇下捱撚到佢幾耐，即係以萬九嗰啲咁嘅球迷嗰啲性格咧，閪多兩場咧。我相信就屌撚到佢爆，即係就唔會好似香港啲市民咁撚好咁撚好收養嘅，就可以忍撚得住啊689就有鳩佢，或者忍住啊嗰啲咩荒謬波啊，嗰啲咁嘅蘇錦良啊，嗰啲咁嘅嗰一斬啊閪官啊，即係你香港啲市民係好撚斯文㗎嘛，咁但係即係一去撚到萬九，佢一上身著撚起件狗皮，嗰啲 fans 咧就唔係人咁問㗎嘛，你一整多一兩場，呵呵真係大鑊大鑊過大鑊啊，佢真係～死都唔撚掂啊！咁我哋又睇下，即係個撚樣嚇、啊，可以捱得幾撚耐？咁另外啦，今日又睇到啦，突然之間睇到啊鄉村真司啦，鄉村真司又有嘢講啦。因為我哋其實上個禮拜有講過嘅，今禮拜見到我又今日我見到又跟進下啦，幾得意嘅。咁佢就即係都係古草古道懵地啊！咁呢排又國際，即係國際賽，佢又翻返去國家隊啦，去返國家隊踢啦。咁就話佢就日本都輸咗啦，即係輸咗 連輸兩場啦， 係啦，輸咗俾白俄羅斯啦，咁又輸一比零啦，咁兩場都閪咗啦。咁其實整體就差嘅，特別係鄉村真司又俾人屌得更撚行嘅。咁其實你話狀態你冇得踢，一味古草喺側邊，即係玩古草賭錢，咁就你始終冇得踢，就真係爭啲嘅。咁就你如果翻到國家隊，你冇一個踢開嘅比賽嘅狀態嘅節奏咧，即係你譬如你即係踢個波，你或者打個籃球，或者即係你參加嗰啲團體性嘅比賽咧，你某程度上你係練波係冇用嘅，你一定喺個比賽裏邊一個。相對有水平的比賽裏面去攞節奏很得意的，是真的要攞節奏的，是譬如我打開預組，我突然之間上去，即是以前都試過打預組，再上去打一些甲組的比賽，去即是籃球去打一些甲組的比賽，當那個對手或者那個那個速率去一個提升了個速率呢，你在練波裏面是做不到的這件事，你一定是經過比賽當那個速度、對抗性、力量好多嘢， 去有一個大嘅轉變嘅時候咧，落到去比賽咧，你會好難去攞到個節奏，你一定要打翻兩三場，攞翻成個節奏，好有趣啊！唔識點形容俾你聽，但係一個節奏嚟嘅，唔係話你平時練幾多波或者你去健幾多身，冇意思嘅，係一個比賽嘅速度嘅節奏或者係成個感覺嚟嘅。你攞到個節奏，大家打緊個節奏咧，同你突然之間翻到去打啲低水平嘅賽事嘅節奏，同啲高水平賽事節奏。你要去適應咧，你係需要時間。咁當佢係咁坐咧，去到翻嚟嘅時候咧，你一落去打就有問題。 喂，呢個咧我一定入阿老費數噶啦。呢、這個、啊、我覺得就係、是、佢呢兩年咧，完全係老費即係摧毀佢嘅足球生涯。 啊， 係 啊， 係 啊。 因為其實佢買翻嚟咧，其實上季佢攞即係佢上季其實佢都唔係踢好多，或者就踢得多，但係都唔係踢得好好。 哦，係啊， 係、啊。説老實，佢嗰陣真係唔係真係踢得好好嘅。咁但係今年就莫耶斯就用都唔撚拆用佢，因為根本都冇得用。 有新星啊嘛，而家屌。 啊，係喎，有新星喎，屌！半場之後換撚走佢啊嘛。 冇錯。 屌！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佢嘅即係閪迷咧，我真係完全入阿老費數，因為根本就唔撚識用，佢根本就係唔撚識用呢啲咁撚有技術。咁撚識即係 多變少少嘅， 係就好似頭先所講，上腳多少少嘅球員咧，曼聯老費嗰啲係完全唔撚識用嘅，佢中意跑狗就夠噶啦。 係啊， 屌你咩？你要呢啲嘥撚曬，所以而家事實上就係、是、當初佢喺多蒙特走咗過嚟，根本就係我撚鳩。 佢係堅柒嘅，我都覺得。 柒啊！真係 多蒙特，而家又話即係講緊啦，一月又翻多蒙特啦，咁又話換鳩人哋嗰個人啦，黐撚線。咁啊，睇下佢。即係嚟緊又即係我都唔知道，即係有幾失望嘅。我覺得佢幾好波， 嘥咗啦！我絕對覺得佢嘥咗，完全嘥咗。 你係咁坐咁都唔係辦法㗎。你當你一坐得多，你執落場，你冇狀態又屌，咁你上嚟咁你想點咧？其實即係佢都要考慮一下自己嗰個生涯，即係佢啊小豆啊幾個啊，其實都要係時候諗一諗。你係咁坐唔係辦法㗎。你一喺度等咧。你閪撚緊，你睇下莫耶斯嗰個輪換，佢都係擦一擦啊咁樣，暫時啊，佢都係嗰個所謂輪換，佢都係好柒嘅，出啲人出啲陣。咁你仲要佢都唔係咁睇好你嘅，覺得你唔係咁適合佢睇啊。因為可能莫耶斯都係希望要啲硬朗，即係都係相對要啲硬朗啲嘅中場，或者佢都係覺得喂佢真係可能係比較柔弱少少。你落到去踢一啲比較緊張嘅賽事，佢希望你硬朗啲，去抵擋住成個中場，去控球嘅持球，去即係帶動住嗰個咩，或者去走動去俾波，佢未必係要求到佢本身想要嘅嘢，即係所以佢會係一個即係都會係悲劇收場嘅，即管睇下一月佢 即係咁講啦。咁你話香酸新思好冇波咧？咁佢喺德甲嗰陣時候的確好多好波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嚟到呢一度，點解會變成咁咧？要坐冷板凳咧？其實你睇翻莫耶斯都仲好啲啊！莫耶斯其實即係唔係應該話費爵爺應該嗰陣時候 喺度會好啲， 唔係費爵爺嗰陣時候咧都仲好啲，肯出下去。但係咧莫耶斯咧就大鑊啦，因為咧佢唔識用香川真司咁簡單，佢直頭係唔識用曬成隊曼聯。如果唔係嘅話，你咪諗下啦，費爵爺之前佢用呢一隊波可以攞英超冠軍嘅，而家原班人馬俾阿莫耶斯，你睇下而家變成點？啱先打到咩分數出嚟？即係同一個道理咯。個問題係莫耶斯唔識用咯，即係唔好諗住。就算我相信咧，就算俾斯朗俾翻斯朗佢都未必識用噶，啱唔啱先？佢未必識用嘅喎。分鐘佢話斯朗啊，你咁快啊，打雜啦咁樣，分分鐘都可能係咁嘅喎。喂，你唔知噶，啱唔啱先？喂，你好多嘢你係估唔到噶，你明白啊？你諗下，宇宙最強曼聯而家得幾多分啊？喂，得個幾分冇嘢啊嘛，得個十分八分冇嘢啊嘛，啱啱先？去到第九位，比著以前費上，而家係第一、第二位噶，唔會話第九位噶。你諗下，所以咪話咯，個問題就係話佢唔識用。所以咧，作為即係反問嘅聽眾咧，你哋應該要支持莫耶斯，希望佢留耐啲， 長教長有 係啦，長教長有呢啲先至係波，你明白？即係。如果譬如話俾翻 阿女係長揸長有嘅， 呢啲又唔理佢啦，啱啱先？等阿沙夏去玩啦，呢啲嘢關我哋咩事啫？啱啱先？人哋家事嚟噶嘛，學阿邊個話齋？呢啲人哋家事嚟噶嘛， 使乜讲啫？啱啱先？未来女婿同个未来外父嘅斗法，啱啱先？唔紧要啦，最紧要佢哋嘅爱情系真系开花结果。我希望真系开花结果。 我惊野菜花咋？ 我唔紧要噶，嗰花咧话俾你听有好多嘢嘅，啱唔啱先？你嗰只花咧系其中之一个咯，系咯，即系可能有啲咩楼啊嗰啲嘢，我就唔清楚啦，啱唔啱先？但系即系点样？我都希望佢哋即系有情人就终成眷属，啱唔啱先？即系希望排除万难，跟住咧就话就同阿莫雷斯讲。唔好意思，你抱孫啦咁樣，咁就最好啦。 你講開指點江山啱啦，即係啱啱啊費蛇嘅撚，因為翻咗去奧脫福嘅，即係翻咗去 虛脫福啊， 係虛 脫福。 佢就話開咗，即係以佢個名命名嗰條街啊，開幕啊，咁就佢咧 嗰條撲街係嘛？ 係啊，嗰條撲街啦，總之嗰條咁嘅蘭斯格路啊，咁佢就憤斥啊莫財斯喎。 嗱呢啲咪係波咯， 係啦。 系啦， 嗱，但系佢训斥个内容咧，我好中意嘅。佢就话，即系点样去将嗰啲更衣室里边嘅思想咧就统一啦，即系啊就唔好俾佢分散啊，就要作为一个好嘅教练就必须克服呢个困难挑战啊，即系要即系佢讲嗰啲嘢就我觉得我好中意佢讲嗰啲内容嘅，咩攜心从心協力克服困难啊，咩球队先可以一路成功啊？点 解咁似大陆佬讲嗰啲嘢咁？ 我就想讲咁似阿习总同 六八九 讲嗰啲嘢，六八九又再对住大家讲嗰啲嘢嘅，即系讲捻咗 齐心。最緊要齊心咁樣，即係擔張凳仔，擔張嗰張接凳，咪話齊心咁樣咯。 係啦，即係所謂訓斥佢，講撚完就等於冇講，即係有啲咩訓斥咗佢咧？其實，即係我唔知係咪即係阿馬德有啲咩訓斥咗佢，就話屌你醒啲啊，搞下啲求證啊嗰啲之類，你搞撚掂嗰啲先有得做噶嘛，你搞唔撚掂， 記得過數啊。 係啦，你唔撚過數咁，你搞唔掂贏唔到波啊嘛咁樣。即係其實就唔係教佢點樣去帶波。即係呢啲暗馬底可能同佢講就唔係大波，台面呢度講出嚟嗰啲嘢咧就真係好戇鳩嘅，就完全係講咗等於冇講嘅。咁但係其實喺我心裏面咧，我都相信費蛇條撚樣咧係唔會即係有啲乜嘢教到俾佢㗎啦，基本上都係有鳩佢死啊！我相信，因為其實我哋啱啱都講過啦，而家大家記得邊個啊？你唔使講啦，即係你佢真係望你閪㗎，佢你閪咪啱咯，最多一路閪。 佢咪繼續神咯？ 係啊。即係佢嗰個地位係唔會喐㗎嘛，佢即係佢嗰個咁嘅教主嘅地位係，即係點撚樣踢鳩佢都唔會喐㗎嘛。大家一路嗨落去隊波越嚟越嗨，只會記得一個人嘅啫，永遠佢哋只會記得一個人，賴落一個人度就會話啊咪費 Sir 咯。如果唔係阿費 Sir 喺度，你哋點會咁威啊？今年啊戴緊頭，可能係阿環狗啦已經，即係之類。咁所以即係喺呢一件事或者喺一路，我相信喺未來嘅日子裏邊咧。都會係 keep 住有啲咁嘅身啊嘛， 即係我覺得啦嚇。如果譬如話你想知道究竟呢個費格遜係有幾神幾時折墮嘅話，好簡單啫。 神經嗰個神， 唔係個問題係咧，之前咧咪講過嘅，早嗰幾集咧咪話有個球證咪出自傳嘅，要快過邊個嘅阿費格遜嘅。其實講真一樣嘢，可能第日陸陸續續都會有啲球證啊，即係出下啲自傳啊，啲名球證啊，譬如話阿韋比啊呢啲咁樣咧，突然間出，喂，不如橫掂而家都冇水啦，冇衰科俾我啦，不如我爆大鑊咯。嗰陣時候分分鐘佢英明盡數噶，即係你唔可以排除呢一樣嘢啊嘛，即係你冇諗住費爵爺個英明就係因為阿莫耶斯。帶唔掂隊波，跟住托高咗，其實未必嘅。只要有一個人，好似譬如話阿韋比啊呢啲咁樣，喂，我收唔到水，咪爆你大鑊，賺一筆咯，啱啱先出本自尊夠曬爆，啱啱先，咁佢就英明盡喪噶啦， 一劑就 一劑就搞掂噶啦，其實跟住一查，跟住又扣分咯，好簡單啫嘛。 等待嚟緊嘅日子啊， 大家等緊， 係咯， 好快嘅，我相信 等緊嚟緊嘅日子啊，呢個係。咁就最後啦，我講下呢個禮拜啦，即係嚟緊呢個禮拜就會我哋上個禮拜有提過下啦，就嚟緊呢個禮拜會對三頓嘅，但係就主場嘅，但係主場俾人打爆咗啦。咁就主場對三頓，三頓排第而家三頓就排第四嘅。咁係咁已經講下三頓啦，其實三頓都堅嘅，三頓真係唔係講笑。佢原來你知唔知其實佢即係上咗去頂級聯賽咧，27年未撚過班喎。即係去上咗頂級聯賽27年之後先過班， 即係唔係講少喎，佢都即係幾多強勁喎。去到2005年跟住先至呼吸失敗，佢先至跌落去英冠喎。咁後尾又扣分啦，即係又係嗰啲啦，破產啊，佢個債務重組啊咁樣，又即係又扣分啦，咁跌撚咗落去英甲啦。咁就2011年佢先上返英冠，咁12年就上返去咩啦，上返去英超啦，咁就打到而家啦，去上年今年打而家。咁換咗好似天奴上個禮拜有提過下啦，佢其實成隊波呢，我覺得其實都 OK 唔錯喎，因為佢今年呢，即係今季呢打到六場啦，暫時。佢失波，佢上一場對利物浦，利物浦入唔到去波，咁就其實佢原來呢都好嘢喎，失咗佢 total 失咗好似應該係失咗兩球嘅啫。 兩球係 呀。即係你諗下打六場失兩球，佢都算好多硬淨，即係佢手波同埋跟住佢打個即係轉身為攻打突擊。佢個防守真係唔係講少喎，咁佢前面有阿林拔啊， 奧斯華道 啊，咁佢中場有這個雲爺馬啊，咁嗰炸戴維斯啊，咁佢嗰堆其實都唔錯喎。佢最貴球員呢，我睇過最貴球員係阿奧斯華道1500萬磅，咁跟住就雲爺馬就1200，喂佢其實都唔錯嘅，買呢兩個球員佢都幾抌本嘅。 修咸頓呢，我諗大家最記得佢對曼聯嗰場呢，就應該係拿鐵斯年代呢炒佢6-3嗰次，希望今次呢都可以一樣係炒撚爆嘅，因為如果佢繼續出阿李奧費電男打維迪嘅話呢，其實奧斯華度真係有機會爆撚死佢㗎。所以呢一個一條友真係，當然啦，奧斯華度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個球員個啲狀態比較 fluctuate 嗰啲嘅，但係問題佢嘅爆炸力呢應該係可以令到呢兩個老人家呢係會食塵嘅。 因為其實後防嚟講都係一個好撚大嘅弊病啦，講咗好耐啦。其實今年佢失波又多啦，因為慢啊，嗰、那個連啊嗰條咩戇鳩維迪都開始食屎啊，開始你見佢上一場個波踢撚咗落去腳，佢都夠膽甩腳嘅後防嗰度，跟住俾人射撚入咗。即係你又可以睇到佢本身嘅後防，佢今年都係騰騰震嘅。基本上你就算換嗰啲乜撚嘢伊雲斯，我都覺得係好嗨波伊雲斯。我唔知佢仲有乜嘢中堅，即係佢要打中堅，佢本身佢自己嗰個中堅已經係。 佢仲有個世界級嘅防中啊嘛。 有撚用咩？咁但係你個世界級防中又褪落去打中堅咯，真係咁就唔撚掂啊嘛。咁你佢本身嗰個後防嗰個甩漏嗰個穿崩嘅情況咧，連阿迪基亞都即係想打柒佢哋咁。你又睇下佢今場，我都幾有預感。你覺得今場嗰個比數會係咩比數啊？ 我覺得係1-0喎，三人進贏。 三人進贏嘅佢 係啊， 夏薩特咧，你話咧？ 我覺得啊，有機會贏嘅，但係我相信曼聯 主場啊， 曼聯會博和咯，即係點樣講啊？即係個勢唔喺度， 守和佢係嘛？但係喎，阿科肥同勁喎，同埋阿鼠閪根入咗3球喎，斷腳只入3球喎。 妖， 扮斷腳喎， 呢啲去火嚟嘅啫，啱先？你去到嗰度，跟住又踢呢一樣嘢，攰噶嘛個人。但係你諗下啦，修咸頓嗰啲人頭足精神嚟同你砌㗎，你估真係同你打完外圍賽，跟住再翻嚟嗰啲咁疲累啊？佢唔係嘅，佢頭足精神。度過點樣砌嘅？你諗下啦，佢而家咩位置？ 哦，勁啦！ 唔係咯，而家個位置係高過你曼聯嘅，所以換句説話嚟講，佢而家今年佢每一場都係算過度過，係真係俾心機去到培養一個戰鬥嘅狀態嚟到對付任何一支強隊嘅時候，我唔相信佢會輸蝕咯。就算你話輸，都要你曼聯付上好大嘅代價。要打到盡拼到盡先至有機會佔到少少便宜囉，而家係 咁就10月19號星期六，今日17啦，18、19星期六嘅靚時間嚟嘅，10點 係 咁就會去主場啦，咁我哋又買撚重佢， 買重會㗎，會 殺夠佢，佢應該會讓波㗎，我相信。咁同埋阿科肥同入波咁撚威風呢，咁返嚟又要企撚返喺阿鼠喺跟後面。 喂，其實呢呢、這個馬會咧有冇得，譬如話嗰啲特別投注咧，話邊一個斷腳咁咯？ 我諗冇嘅。 如果有嘅話，又如果有得賣嘅話，即係我都有心水嘅。 其實我好認真嘅夏薩特，我試過真喺外國啲賭波網咧，上次真係揾下有冇呢個咁嘅 bid 咧可以落嘅。 有冇咧？ 我真係真係未揾到啊！真係揾到啊！我真係會落。 喂，其實真係好玩嘅喎，即係譬如話嗱，第一個red card 咁樣。有冇出 red card 咧？第一個 red card 係俾邊個咧？即係有咯，我聽 呢啲係有啊，呢 啲有咯，但係 紅牌嗰啲有嘅。 第一個抬出場嘅究竟係曼聯嘅球員啦，定係韋斯咸啊嗰啲其他嗰啲球員咧？喂，真係唔知喎，真係、真係唔知有冇呢啲咁嘅賭注咧？如果有， 係 啦，即係咁樣啊，其他球隊啦，總之、即係有冇呢啲咁嘅賭注咧？如果有嘅話。網友就通知聲啊，咁樣我真係要買埋。 因為呢個禮拜佢打完佢都要快車嘅，其實佢快車就要對呢、這個皇家蘇斯達。咁啊， 係咯，仲要流力添，分分鐘 流力㗎，佢流力㗎。 咪咯，仲要分分鐘流力添，即係你覺得 佢好啊，好在唔使 曼聯會曼聯會贏嘅話，其實我覺得佢一定要付上好沉重嘅代價。 不過蘇斯達嗰個狀態就好似皇家蘇斯達就好似麻麻， 好撚閪， 係 你踢歐聯開始咗之後好撚閪。 喂，大佬， 阿師兄都賴唔少啦已經。 唔係啊，就算係衰都好，你都要踢噶嘛，你唔可以90分鐘唔踢噶嘛。個問題係你如果唔係嘅話，你一陣間出唔到線，咁咪好笑咯，係咪先？喂，你分分鐘連分組賽你都出唔到線嘅，真係等踢歐霸噶咯喎，到時有。 歐霸我驚冇得踢啊！喂，最後你係咪想講呢個啊？係 啊 係 啊， 世界俾你講啦，快啲啊！ 係啊，咁樣就睇到手上嘅資料就話曼聯即係 曼聯閪杯， 曼聯咧就係啦，就攞住個杯， 就電酒杯， 環遊世界，即係巡迴展覽咁樣，王者嘅風範啦嚇，咁咧就31個城市咧就巡遊， 即係嚟香港 咧？應該有機會會嘅。 如果嚟香港，我同師姐去睇啊！着件反問啲， 即係咁講，其實講真一樣嘢，我覺得應該嘅，佢應該攞個杯嚟到環遊世界。喂，話曬最後一年啊嘛，唔係咯？喂，唔威，學阿傑斯話齋，梗係要威，梗係攞到盡啦，啱啱先？如果唔係大下一年冇噶嘛，點算啊？係咪先？而家個問題就係咁呢一樣嘢咯，所以佢係啱嘅。你咪睇下佢咯，佢做呢一樣嘢其實唔意外嘅，各位記住唔意外，大家唔使鬧。唔使嘈，因為呢一樣嘢咧，係你喺佢嗰會會歌嗰陣時候咧，已經睇到噶啦。Glory, glory, glory！ 而家咪係咯，佢用最後嘅，即係咧，當一支蠟燭就嚟熄滅嘅時候咧，係最光芒噶嘛個問題。所以 閃一閃 啊， 回光返照 喂，而家啱嘅喎，啱啱先？用個 DHL 跟住同佢合作一齊運個杯，跟住運夠27個城市，跟住走遍31個城市咁樣。喂，正常㗎，係啊。所以咧，大家唔好咁即係咁錯愕，或者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咁 Glory Hunter 啊，咁樣其實講真一樣嘢，佢就係要儲多啲咁嘅人，儲多啲 Glory Hunter， 儲多啲咁嘅曼聯球曼聯嗰啲球迷，咁樣買佢嗰啲 product 啊嘛。佢唔買佢嗰啲 product 嘅話，佢股價點升啫？佢股價唔升嘅話，跌嘅話，佢邊度有錢出糧咧？啱唔啱先？個問題係咁樣啊嘛。 即 係 總之佢嚟香港，我一定著反萬鐵影相，唔使講嘢。 哦。佢俾唔俾你入呢？如果你再反問， 我諗佢唔會唔俾佢識條撚咩？唔撚識字噶嘛嗰啲人。 哦，唔係啊，嗰陣時候嗰啲石嬌唔係佢哋嚟噶嘛。 佢哋以為著住件曼聯 T 嚟嘅可能。 哦，咁樣就有機會啦，咁樣就有機會啦。 好啦，興奮。 咁如果佢嘅話，最好咧就要拎件曼即係曼反曼嘅 T， 跟住咧叫佢嗰啲球員咧就簽名。 佢唔會有球員喺度噶啦，佢 唔係。如果有嘅話咧，就最好咯。 揾球員 就簽個名咁樣。 其實咧，我覺得佢應該咧就派阿沙夏同埋阿香川真司， 做得閒咗兩個。 係啊，應該一齊嚟互送只杯咧，就巡迴咧31個城市嘅，即係嚟緊嗰。 我覺得費爵爺好啲。 係啊，十月起咧就唔撚需要再踢波啦，你哋陪撚住一杯四圍去啦，你哋唔撚使喐噶啦。 即係再講一樣嘢啦，如果譬如話即係我教呢個曼聯。即係嗰啲球迷建議翻莫耶斯，如果想嚟緊嗰場波對住沙灘屯係嘛？ 係 對沙灘屯想贏嘅話，有一個方法嘅。 點啊？將個女嚟 緊唔係啦！你哋呢啲咁污糟邋遢㗎，好簡單嘅啫。嗱，費爵爺喺最後一次領軍嗰陣時候，有粒射離子㗎嘛？ 帶嗰粒射離子。 唔係啦，攞翻嗰粒射離子出嚟。嚼兩嘢，話俾你聽，補充翻啲 Glory 嗰啲能源，係啦，喂，嗰粒 變成咗石啦，我諗。 唔係啊， 大佬你都要含住佢啊嘛，你唔含你唔含住佢，你邊度得到嗰啲真傳啊？嗰啲舍嗰啲嗰粒係舍利子嚟噶，揾個箱箱住佢噶人哋。嗱，而家你求教啊，阿費爵爺，喂幫幫手啊！跟住佢阿費爵爺話：可能我話，喂我嗰啲功力擺曬嗰粒舍利子嗰度噶啦， 留喺嗰度。 係啦，你攞住啦，攞住佢有辦法。即係嗰啲即係好似以前嗰啲咧，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咩大環金丹啊嗰啲咧，即係武俠小説嗰啲，嗰啲咪嗰啲咯。所以咪你要攞翻嗰粒嘢。嚼唔到都好，含住佢，含住佢嚟比賽，話俾你聽，有機會贏噶。 唔係，我覺得簡單啲啊，莫耶斯都係含撚把啦。咁就嗱， 唔得唔得唔含得唔含得唔含得。 我上個禮拜講過啦，就過咗3000人就送狗皮嘅，我會送狗皮。咁又我唔係淨係送狗皮咁撚簡單嘅。咁我件狗皮就會我自己 modify 一下嘅。咁我搞掂我就放上我就放上啦。因為嗱。抽獎就咁樣，你哋就寫低我個問題就好簡單嘅啫，就我同埋獅子係咩隊嘅 fans， 即係兩個啦，咩隊嘅 fans，你就你收喺個 PM 曼聯 嚇， 曼聯嘅 fans， 咁你 PM 啦喺PM 喺反問嗰度 PM 啦，咁就第七個啦，第七個我自己數撚住第七個啦，我就 好快嘅啫喎， 七個牌， 好快嘅七個， 咁啊十九啦又係。 我都是但啦。 十九會唔會冇咁撚多人，冇咁撚多人填噶？ 其實我諗， 我驚，我其實驚啲人係想睇咗個鍵板先。 唔係鍵板，我有經過我嘅加持，唔撚會咁撚簡單。 你加持咗？ 係啊，加持啊。咁喂，你答案第十九啦，即係 PM 我第十九個啦。咁就除咗我你除咗寫個答案之外咧，你就要寫埋你著咩馬，即係你大馬、中馬、細馬，因為我要嗰件衫，我初頭諗住訂咗先嘅。咁但係我諗下，屌唔撚掂喎！如果訂咗中碼，屌你攞咗你得咪無所謂，你著唔到又係曬。咁我送一俾你，我梗係要俾你著啦。咁你自己寫低大約咩碼啦？即係譬如中碼、大碼、加大碼，你自己預下。我諗都係同我哋反問啲，我諗都係差唔多嘅啫。我就再去買，同埋去即係我再 hand make 我加啲嘢啦嚇。咁又大家就嚟啦嚇，第十九個啦，我會同阿獅子 會唔會話俾個靚女著過？ 幾時開始啊？你想 幾時開始？而家 即刻開始啊！ 冇所謂嘅，其實你聽住如果你係 live 聽到咁，你開始咯嘅。你等，譬如我諗十九個，你譬如等個零鐘啊咁樣。我唔知有冇人會填 PM 啊？但係我會搞一件嘢嚇，攞到之後我會自己加工啊，即係搞包保嚇，我都。包保亦都希望你會滿意啊！即係我唔會就咁簡單求整嗰件嘢就算啦。 不如揾個靚女著一著，跟住影幅相咁樣， 即係穿一穿有啲。 嗱你話嘅咋，係咯，係最好啦。 哇，靚 kit 有啲著一著有啲。 係啦係啦，即係有個唇膏印咁幾正。 好啦，喂，今日差唔多啦，而家哇11:30真係彎曬。咁就今個禮拜到此為止，下個禮拜我就俾返阿獅子自己搞啦 嚇，快啲返嚟啦， 翻生㗎啦， 嚟啦個 jingle 係你哋㗎嘛，個 opening 係咪先？ 唔係啊，我見到頭先有留言話，哇冇獅子啊咁樣，哇好失望啊大佬。 係咯， 係啊，見到點解冇人留言？ 獅子阿譚同你一齊反萬大聯盟，嚟啦冇咗。 我好擔心呢個禮拜冇人聽啊。好啦好啦，喂咁咗嘢啊，大家瞓覺，我都要翻去瞓覺嚇，多謝曬，拜拜。 拜拜。